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办公楼的正对面，有这么一组建筑，那真是显赫一时。什么建筑啊？就是最著名的北京的这个友谊商店。这个北京友谊商店啊，当然咱们得说明一下啊，这字啊，正字现在新华字典应该是念义啊，友谊商店。但是反正北京土语吧，一般都念友谊商店啊，友谊宾馆啊，那个天桥友谊医院。你说我去友谊医院，这听着别扭啊，所以咱得注明一下啊，这个新华字典或者您要考试，这字得念义，友谊商店。咱北京话呢就稍微的读轻一点，友谊商店就完了。哎，这个友谊商店啊，在长安街的东端，始建于1973年，那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最为人熟知的地方之一。当中国的食用糖及烹调用油仍然实行定量供给的时候，友谊商店里呢却有大量市面上看不到的东西，自行车、缝纫机、皮鞋、洋酒，市面上没有，友谊商店都有。但是这只收外汇券，不收别的。眼睁睁的您看有外汇券那些人，哎，从友谊商店里买可乐喝，您呢，对不起，只能奔其他商店买一瓶几毛钱的汽水。这个友谊商店的特殊的功能曾经吸引了众多的世界名流，国外很多政要和夫人都曾经光顾友谊商店，享用31种美式冰激凌啊，那是身份的象征。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围绕北京友谊商店所发生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昨天的话题，咱们呀说说著名作家谭宝森所撰写的这10张外汇券背后的故事。那么说这故事之前，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友谊商店。当年啊，友谊商店门口有警卫，国人呢常常会在门外啊，这词儿叫窥看，就是往里看看，那就看看稀罕儿，他这个友谊商店里到底卖什么东西，外边没有啊。而中国的外交官们和各国驻华的外交人员都会在出访或者回国以前呢来这儿购买礼品。想当年除了外宾，谁要能在这儿时常的购物，那太不一般了。绝大部分商品都要外汇券，而且不少紧俏的东西在当时其他的市面途径也是不常见的，当然质量跟档次也没得说。好在呢逛逛不花钱，哎，开阔开阔眼界也是一种享受。 而且那个时候啊，如果您能够通过关系进友谊商店当售货员，那是很值得骄傲的，那简直就有点后来这空姐的感觉。当年友谊商店兴隆的时候，天天都是熙熙攘攘的，哎，蓝眼睛大胡子的，说什么话都有的。那个时候这个买东西啊，多数是外国人买，中国人来好多就是好奇，哎，转转看看，你说想买你没外汇券买不了，而且商店不用担心销货的问题，没有定额，你爱卖多少卖多少没关系，完全啊就是等货上门。优雅的工作环境让店员都有一种崇高的感觉。那个年代到友谊商店买件其他商店没有的东西，那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哎，当年啊有一位刚进店的女售货员，看见外国人手里拿着外汇券，想买什么买什么，自己守着那么些好东西，但是无能为力，不能搬自个儿家去，反正特堵得慌。这个服务员的表姐呀，那年结婚，跟男朋友到友谊商店看，哎，发现一双进口的皮鞋特别好，真喜欢，就央求这个当售货员这个表妹呀，帮忙兑换点外汇券。在外人看来，你在友谊商店工作，那换外汇券还难吗？可这位售货员还真的很为难。为什么？第一，又不认识外国人；第二，又没有在国外工作的朋友，那上哪儿找外汇券去？后来呀，直到表姐结婚，他还是没有兑换的外汇券，只好把钱退给表姐，表姐买不了，没有。但是表姐跟表姐夫啊，不体谅他的难处，好像就存心不帮忙。结果小两口很长时间都在生他的气。还有一故事，当年家住西城的一位老先生，他的儿子是外交官，那就有点外汇券，就在友谊商店啊买了可乐还有进口的糖果招待啊来家做客的朋友。哎呦，就这些个东西，其实就是新鲜的零食，让客人眼都直了，那真是羡慕不已。告辞的时候呢，儿子呀还一个人送人五块糖。你说按现在来说，送人糖这不是骂人的吗？您上我们家来做客来，我送您的两块糖，这叫什么事儿？当年可不行，哎呀，客人们如获至宝啊，带回去，有的都舍不得给自个儿孩子吃，又送人。这就是当年友谊商店给人们带来的记忆。那个时候比较流行而且普遍的，就是好多人啊都淘换外汇券到这儿来买绵羊绵酒。那说到外汇券，好多人还记着当年啊，我记着我小时候还有，八十年代那会儿特流行叫切汇。什么叫切汇？就是从倒汇引申出来的。又怎么叫倒汇？倒汇啊就是利用黑市的差价非法的倒买倒卖外汇，谋取暴利。那么在倒汇的时候呢，那帮坏小子不仅赚你的差价，更从中啊偷偷的黑你一道啊，偷偷少给你几张，落入他的腰包，这就叫切汇，从中间切一道。哎，那会儿切汇的手法五花八门，哎，什么撵票子切，一条龙切啊，借机下蛋，什么坐地倒啊，什么主刀切等等，什么意思？说实话现在我也不太明白了。还有什么存折骗汇法、日元骗汇法、拔嘴抢汇法等等吧。一直到1995年1月1号外汇券停止使用，这种情况才慢慢的绝迹。哎，过去看话剧时候都有那演员在那问，哎，有美子没有？嘿，就是有这个外汇券没有？哎，美金，这意思。相声里的大山那会儿录的那个相声，跟姜昆先生他们一块儿，大山还说呢，您这有外汇券吗？啊，俩说相声的啊，那个什么想法的，现在录音里还有啊。当然恐怕哎，这个90年代出生的可能就对这外汇券的就丝毫没有印象了。对于北京友谊商店来说呀，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友谊商店才对国人敞开了大门。现如今那当然是物质文化生活我们极大丰富了。当年那个 友谊商店那种火爆劲儿，那种高端的意思，那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呢，在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想到当年那个情景的时候，友谊商店那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近年来呢，友谊商店呀引入了一个家居大盆，但是被爆出出产地涉假，此后就有争议了。后来呢，电商也冲击啊，宏观经济也放缓，友谊商店现在反正比以前应该是说差一点。哎，那么咱们接着说昨天那故事了啊，友谊商店那就外汇券咱说到这儿了。昨儿这故事呢，来自著名作家谭宝森写的一篇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叫《十张外汇券的背后》。这个故事里讲到，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研究激光武器的何仲凯家，哎，何仲凯的媳妇儿叫徐宝珠，就想磨着丈夫啊买台彩电，得上友谊商店买去。结果呢，又没有外汇券啊，又没有护照，买不了。正巧邻居住进了一位是从我国香港回来的白珠女士，给了她十张外汇券。哎呦，这徐宝珠很感激他，太好了，我这有这外汇券了，能买彩电了。哎，这白珠借机就到了徐宝珠他们家做客，就说我是搞科研的，其实我特想看看何先生的图纸。那徐宝珠能为白珠搞到何仲凯的图纸吗？可是白珠为什么又要帮助何仲凯他们家买彩电啊？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哎，那个我看先生每次拿黑皮包回来，里面一定有好东西。哎，这宝珠一听，你这白珠观察得还挺细，行，我去看看去。徐宝珠站起来，可他又难住了。为什么呀？丈夫是一时一刻离不开这黑皮包，这怎么能够给他拿到手里呢？白珠又低低地说，可不要因为我引起何先生的不高兴啊！没关系，没关系。哎，徐宝珠这赶紧说，不能让人不高兴了。其实这叫有口无心。事情很不凑巧，自从宝珠答应白珠的要求以后，可是一直就没有机会兑现。她的丈夫啊，就连睡觉都把皮包压在枕头底下。可是要直接说说，就是咱街坊想看看你的图纸，丈夫肯定不会答应。但问题是，我都答应人家了，我不能失信啊！而且白珠这对我们家有点恩情啊，没他我们这大彩电怎么办？哎呀，有点左右为难。有一天中午啊，徐宝珠下中班，可他一进家门，就听见男女嬉笑之声不绝于耳。他开始以为啊，白珠家里来了客人了。哎，可这声音越听越熟，他真不敢相信，怎么这对话之中有一个这个男人的声音是自己的丈夫啊？丈夫平常跟白珠不是很少接触的吗？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怎么谈得这么投机呀？这徐宝珠开始喝醋，很不是滋味儿。我到底看看他们干什么呢？宝珠啊，轻手轻脚的推开大门，一股香烟啊，这个味道直冲鼻孔。我丈夫平常不抽烟啊，就是最高兴的时候才抽两口。 哎，就代表我高兴了。他不是说累了，哎呀不行累了，抽根烟吧解解乏，不是这个，他非得特高兴的时候才抽两口。哦，现在是你最高兴的时候，是吧？徐宝珠很不高兴。徐宝珠啊，用目光往室内一扫，丈夫果然大模大样的坐在人家屋里，旁边呢，这白珠啊，玉笋一般的纤纤细手，夹着一根带嘴的香烟，懒洋洋的，那儿吐着烟圈呢。呵，幸亏今天自己下班早啊，我撞着这场面了啊。你说人家跟你闺女都一样大了，你跟她跟着啊，你看你还挺高兴，嗯。可就在这个时候，徐宝珠神经啪这么一变，哎，这个是个机会呀。她返回了自己的屋里，果然丈夫那个黑色的公文包扔在床上。我就趁这会儿，好嘞，我，她自个儿心跳也加速，她知道这黑包里头那是重要的秘密的东西啊。他过去把包拿起来，拉开这皮包的拉链，忙不迭的翻了一阵，怎么一翻呢，哎，真翻出一张图纸来。哎，得了，我应付一下就得了。宝珠就把图纸夹在一张新买的北京晚报里。待会儿呢，老何回屋，哎，跟往常一样洗脸上床，把这黑皮包压在枕头底下睡着了。等到老何睡着了，宝珠才拿着北京晚报一鼓作气一溜烟跑到了白珠这屋里。白珠也没睡呢，在灯下呢正写着什么呢。宝珠慌慌张张的进来，哎，把白珠吓了一大跳。哎，您这图纸给你拿来了，往桌上一搁，宝珠一分钟也待不住了，转身就走。但是白珠一把把他的右手握住了，大姐，明天上午有空吗？啊，宝珠一惊，你要干什么？我跟您一块儿去买彩电去呀，有时间，有空，有空，有空。哎，宝珠笑着，这声调一下就高了。那明天上午9点，咱们有一商店门口碰头。哎。宝珠兴奋的一夜没合眼，多年的夙愿吧，就想看看彩电，终于这回实现了。到第二天一大早，有一商店门还没开呢，徐宝珠就坐在这个门口台阶上排队了。只要过来一姑娘，她就仔细看是不是白珠啊，但是每回都让她失望。10点过了，白珠还没来。11点过了，白珠还没来。哎，哎呦，他今儿是不是临时有事儿啊？这徐宝珠完全失望了，想走，但是彩电呢？哎呀，哎呦，想到这儿坏了，他突然想起来自个儿得上中班啊，不能再等了。刚刚转身要走，忽然之间旁边过了一辆车，车上跳下一人来，一瞧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爱人何仲凯。哎，你怎么来了？白珠小姐不会来了啊？徐宝珠一听，好，白珠把他要来跟我买彩电的事儿都告诉我爷们儿了，他们俩什么关系？一股醋意，这时候了还喝醋呢，你说这女的，哎，没办法，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她是特务。这俩字儿一出口，徐宝珠就跟挨了一记闷棍似的，浑身都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啊。特务啊，那你怎么知道的？嗨，公安局刚从家里把他给逮走了。他在台湾的时候啊，就在大陆发展了一个特务组织，来找他的几个人大部分都和他有组织联系，他还在家里设置了秘密电台。我告诉你吧，咱们电视上不是出现过很多干扰信号吗？我感到不对头，早有准备， 原来他是以找技术情报和搞联营为名进行特务勾当。宝珠心里一震，嘴上还不服软呢，那国外的技术比咱们先进呢，那他要咱这些资料干什么？废话，搞情报是为了破坏，他要咱们激光器的资料就是为了破坏和对付咱们的激光器。宝珠心里啊紧缩了一下，我昨天晚上给过他一张图呢。宝珠啊哭的心都有啊，哎呀我怎么干这事儿，这怎么办呢？问题是你这家里这女的，哎呀，她老公看着她，我昨儿晚上我那这真要哭了，那不是不是通过电台已经发走了？哼，钟凯笑着说，得了，那是我给设计院设计的厕所图纸，看来他也没细看啊，当做宝贝了。哎呦你个死人呢，你吓死我了，我给他的时候他是搁桌上，他就说今儿来买彩电来，哎你早就防着他了。哼，那天你在他房里干什么？仲凯一听，我不就为让你能得手吗？宝珠一瞧，是你报的案啊，嘿，公安局早就发现他了。说到这儿，宝珠就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他觉得自己的爱人很了不起，也就更加的贴心了。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又到了咱们《北京小曲》的单元了。今天咱们来听我演唱的插曲，叫做《赞鼠》。啊，这鼠耗子您还赞他干嘛呀？这个赞赋闲文呢，这是过去的这个体例，您看旧小说里不经常有吗？啊，但见后边一段韵文啊，正是后边一段韵文，它就是用韵文的形式啊来这个写这个东西，那其实就是过去的那个赋体。汉赋什么意思？就是用不同的话各种方面来描写这个东西，这就叫赋，铺陈排比等等。这赞鼠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话说这鼠耗子，但是呢赞鼠不露鼠，这里边没有鼠字，把这字一露出来，完了这文章不值钱了。您听这整个这一段里边全说耗子，一个耗子这鼠的字都没有啊，什么底碗贫敲啊，啊盆罐山摇啊，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啊，什么新糊的顶棚被他嚼啊，被谁嚼？被耗子嚼呗。哎，这就是插曲里边赞鼠，有好多这样的赞鼠啊，赞猫啊，啊什么这赞风、赞花、赞雪、赞月都有。啊，慢慢给您唱。今儿个咱唱这个叫赞鼠，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